味儿。 随风边吹，囚车千里开来，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 阿给阿路，我们不是战犯，不是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失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铃木，你一个堂堂皇军，为什么这样喜欢中国的旗袍马褂？你是怎么弄来的？你应该坦白。 嗨， 铃木喜久手足无措，又是一个笔直立正。铃木，杨玉德回放物品，继续跟问。铃木，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又拿了中国人许多东西，这算什么行为？你对这些行为是否已经有了认识？ 嗨， 铃木喜久察觉到杨玉德胸中憋着怒气，低下头，弯下腰，又是一个世子。后来如此这般，一次次在悔罪认罪教育中，铃木喜久逐一说明了每件中国货的来由。 班长，我的罪恶大大的有。 他又把头低下去，双手放在膝盖上。寄存物品保管室堪称一个小百货商店，连同伪满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寄存物品在内，既有金银、珠宝、钟表、相机之类1492件，衣服、鞋帽、日用百货和文具、玩具、医药等日杂用品60257件，食品34554件，东北币现钞折合人民币166.75元。没收审查物品有笔伪证章类1739件，伪币、旧币398940元，令币159张。安全利用第一，一年四季工作人员要为他们防火、防潮、防蛀、防暑、防锈、防腐，只是不需要对外特别强调防盗，还要按时清点队部，物与人与账三者相符，防止他们站错了队而张冠李戴。夏天定期晾晒，两三年一次给手表、怀表检查擦油，公开透明是物品保管的原则。杨玉德他们几位保管员经常分批请物主持证进库房清队，每每都让他们合个明白，看个放心，查个满意。这些东西先后经过8名保管员，经过2次远程大搬家，经历2次水火大洗礼，一件没少，一件没损，一件没错。读一读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奉天本部军曹大龟武夫的笔记，听一听他参与查库的切身感受吧。黄班长拿出笔记本，一页一页查看着。搁架上的那个包，由政府给保存的东西，我们以为早给处理掉了，不料竟整整齐齐地包好保存在这里。连我们全忘了的东西，不都是整整齐齐地给保存起来了吗？38号室的634号物品挪到42号室去吧。 班长，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挪动着找到的物品，上级有命令，凡是你们保存的东西，就是一张照片也不准丢失，并且要做到不管什么时候查找都能立即拿出来。你们之中如果有人调换了房间，你们的东西同样也要随着挪动。在这种认真的态度面前，我只有说我服了，服了，乐了，谢了。还有日军63师团、66旅团、79大队本部兽医中尉工藤二郎，他见寄存的香金筷子依然放在包裹里，不胜感慨。 这双筷子很贵重，我一直担心它已经不在了。 适时教育了我。管理所的工作员先生真是清廉奉公，一尘不染。过去在我们的军队里也有犯法坐牢的，当局同样收缴物品，总是有去路没有回路，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伪满铁路警备队牡丹江警备队少将旅团长佐谷龙佑总不放心寄存的那25米黄呢子衣料，当他亲眼看见他安然无恙时，一再向保管员鞠躬致谢。后来家属探监，他要求给家属带回日本。他对保管员说，这件东西放了这么长时间，要不是由于您精心保管，早就不像样子了，我永远不忘了你们的关怀。相形之下，不能不使我回忆起我过去烧杀掠夺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罪恶行为，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日军232联队本部情报主任中尉提野进太郎的感悟更升高一步，他对管理员说，过去认为看监狱的人都是人间废物，是最凶恶的人，他们都要在犯人身上揩油的。多年实际观察的结果，我想错了。新中国的监狱工作人员是人间崇高的人，他们是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工作认真，遵守纪律的干部，是毛泽东亲手培养出来的干部。无言的感动还有很多。1952年10月，还是因为朝鲜战争，管理所临时北迁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监所邻居一家猪毛加工厂突然失火，猛烈的火舌伸过监所大墙，浅的窗玻璃噼啪作响，眼看着监号为警，让人联想到了炼狱之火。战犯幻想朝鲜战火烧过来拯救他们，眼前的大火也给他们送来了不亚于来自朝鲜战火的幻觉，他们犹如釜中鱼，焦虑不安，一时不清楚何人何因所致何火，不知应该做何种动作，只好在慌乱中观望等待幸运，不敢轻举妄动。对管理所来说，火灾会给战犯的人身财产安全，给战犯工作的管理安全构成巨大危害。监舍值班看守员有的军帽可见火苗窜动，拍灭后冒着烟，他们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个个坚守岗位，铁将军把门镇静自若，就像后来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见到的边防战士那样，宁愿冻如冰雕也寸步不移。哨位就是战场，军人职责要求他们与哨位后面的战犯共存在。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看守长詹华忠，他像当年打日本那样一马当先，带领看守战士冲上了火线。不过他们今天不是跟日本侵略者拼刺刀决生死，而是抢救在押日本战犯的生命和财物。副所长屈初带领管教人员及时赶来，迅速开锁放人，引领战犯疏散到安全地带，把老弱病残和烟熏昏迷者背出火场，又去抢运他们的衣服被褥，回头来才开始抢救包括自己在内的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财物和行装。哈尔滨市公安局长王化成亲率12辆消防车赶来，命令宁可回场也要保证不伤亡战犯一人。12条水龙扬手怒吼，强压凶猛的火舌，90分钟扑灭了大火。英勇扑火的林场工人也来参加救护，使战犯无一人受伤，无一件衣服受损。大火，战犯们人人认识他，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知他。他们不能不联想自己以往在中国的三光行为：放火烧房，火中打劫，劫中杀人，连妇孺老人也不放过。那些良心没有泯灭干净的战犯，人性的灰烬又被这场大火启动。 回到抚顺，又有几场水的洗礼。其一，在土豆收获季节，乌云压来，大雨倾盆，管理所女干部李淑云毅然脱下雨衣飞跑，把它披在了战犯们堆在地头的衣服上。大雨过后，她像个落汤鸡，沿着衣襟滴雨水，而战犯们的衣服却干爽如初。 谢谢指导员。 他们的心灵得以暖慰，移动着凉雨洗礼的身躯向他鞠躬。他笑着还礼，在阳光下酷似一座金色天使的雕塑。他们联想起了护士长关慧贤，有一次他扶着担架冒雨护送两名病犯去新屯疗养院，担心雨浇而加重病情，毅然脱下身上的大衣蒙在病人的身上，自己淋在雨中。关慧贤，关慧贤啊，他是那样的贤惠，他的护士姊妹也跟他一样贤惠。李淑云，李淑云呐，中国贤惠的淑女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十计百计千计，而是万计亿计，淑女云集，满天彩霞。战犯中传开了他和他们的神话。其二，1953年初秋，十多天暴雨成灾，洪水冲击管理所，管理所全员抗洪三昼夜，筑起的三道防水墙一一垮塌。水冲进浴区，因为下水管道淤塞又返回地面，漫入监舍没过膝盖，脸盆鞋子像掀板一样游荡，邻居民房倒塌声传入，令人惊魂。唉，有的战犯站在通铺床板上嘟嘟囔囔，只怕大水把二所的东西全淹了。工作人员不顾自家进水，奔向监舍，带领犯人一面排水开通下水道，一面抢运战犯财物，把他们转去安全高地。所长和工作人员居高搭起铁架子，把战犯们的衣被和寄存物品一件件地转移了出去。大厨房淹在水里，不能点火，只好停炊，但是不能停食，加上伪满洲国战犯1000多人要吃要喝，只能到域外想办法。域外一片泽国，工作人员顶着雨趟着水走出大门，无数次往返采购，把食品按时按饷地送到了战犯们的手上。即使这样不易，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黄豆白糖也有供给，病号还喝上了豆汁。天晴了，水退了，人员复位了，一切正常了。目睹这一切，战犯们为之感动，自然地又忆起了哈尔滨那场大火。水火无情，人有情，大水为他们冲刷着良心的污垢。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这样做为什么？大水帮助战犯们生成了大火没有为他们提炼的答案，这是一群情操高尚的特殊的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毛泽东1941年为在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的题词，不止字字印在管理所医护人员的心坎上，也一丝不苟地体现在每一名工作人员的行动中。在病痛的时候，告危的时刻，身穿黄色军服白色衣装的人们共同参与缓解治疗，给了病人以安慰与信任。白色黄色活动着，沉默着的白色与黄色发生着与生命关系的连接，唤起了死灵魂复苏的记忆。下面这些发生在日本战犯中的数字，每个数字都编织着一串动人的故事，让管理所工作人员，也让被改造的战犯实实在在地体会着革命人道主义的要义。这些数字便是1951年初，战犯患肺结核病者189人， 治愈119人，占83%。60名开放性患者到1953年全部治愈。1951年，牙病患者385人，占战犯总人数的88.7%。其后几年为300多人镶了牙，到1964年镶牙人数达到435人。1951年，眼科为151人佩戴了眼镜。1951年，高血压患者501人，占战犯总数52%。经过综合治疗，多数人血压逐步趋于正常。1951年，末梢神经炎患者258人，占战犯总数35.9%，经过半年综合治疗，95%康复，只剩0.39%。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接到管理所火速报告，派专家会诊治疗末梢神经炎，使患者麻痹症状渐渐消失，但指甲变黄，肌骨干巴，毛孔成白，吐无方雄说他汗毛脱落，腿像女人一样光溜溜，一直没再长出汗毛，有的一夜之间成了白毛男。据文献记载，日本人是世界上患多发性末梢神经炎症最多的民族。后来的诊查结果也表明，同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同一个环境条件中，伪满洲国战犯患此病只有1人，占伪满战犯总数的比例不到1%，而且这个人还是自幼在日本长大的。日本战犯入所初期患此病比例如此之高，是活动量少、忧伤失眠、闹奸抗罪这些精神诱因给病情加重了砝码。管理所推行健康型教育，强调服从管理走向健康，露天活动场上阳光明媚，造物主的仁慈和宽容遍洒在这高墙内的绿茵球场上，洒在球员、球迷和管教员、观众的面颊上，使运动场地成了精神振奋、生机旺盛的地方。网球赛、排球赛、篮球赛、田径赛、团体操，小型的、中型的、大型的轮番举行，交替开展。没有观众在场，都无所保留地把鼓励的掌声送给每一个人，快乐着每一个人。一幅幅体育药方一剂剂地帮助战犯们在运动中抛弃自卑与消沉，赛一场球，出一身汗，洗涤他们积蓄在人的本性中的暴力与贪欲，在为自我罪行付出代价的特殊人生路上重塑健康人格。生命在于运动，政治生命需要载体，我们需要改造心灵，也需要好身体，需要精神动力，也需要情感宣泄。体育运动催人奋进，可以帮助我们从中找到精神寄托，它能够增强体质，锻炼意志，让我们在逆境中吸取向上的东西，用健全的体格和良好的心态迎接新生活。据不完整统计，从1950年到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14年治愈各种病患485人，其中瘫痪者8人，253名患性病的人中，少数彻底治愈，多数基本治愈，非常严重的得到控制、稳定、好转。我得了重病，中国人民送我住院，给以超民族的骨肉般的亲切看护和治疗，使我一步一步地纠正了对新中国的错误见解和臣服思想。伪满洲国安东市警察局警政小川仁夫说，现在最要紧的事是早日恢复健康，让他在与之呼应的头脑健全起来。头脑的基础是身体，我却把这两者的关系拆开来看，认为即使身体不好，头脑也是会健全的，并把这种错误认识强卖给大家。我要改变这种思想，走向身心两方面健康之路。患病、治病、身病与心病同时治， 给了战犯们以肉体再生的机会，也使他们一些人多了一次政治人生的转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像杜甫咏春雨诗句那样，春风化雨，滴滴入土，大地春催醒，委之抽心绿。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管教人员实行分类式教、因人式教，不是一样米似百样人，而是区别不同对象，引导他们思考，对比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认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监狱，弄明白为什么会坐牢，怎样坐牢，端正服从管教、接受改造的态度。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五四旅团、四五大队通信班兵长沟吕木清，常常梦见被他刺杀的人追得他无所逃遁，自我折磨得不成人样。我也出生在贫苦家庭，受尽虐待，然而我去虐待那些更加痛苦的中国人。同是在贫苦受虐中走过来的人，互相敌对，互相杀戮，真是不可饶恕。我被统治者当枪使了，就是被判死刑我也认了。于是他把杀人罪写在了坦白书上。几名出身贫寒战犯的忆苦发言，在第四所第五十六号监室引发了强烈共鸣，竟使讨论会变成控诉会。第一个发言人是1939年从工人岗位上被征入伍后，侵入中国东北当了宪兵军曹的冬一兵。他哭诉佃农的父亲劳累病死，姐姐火柴林中毒烂掉牙床饿死，二妹被抓去顶续劳动合同不知死活，母亲衣食无着泪送儿子被征入伍的血泪家史，唤醒着自我及其低关节同类泯灭的人性。诉者有血有泪，听者有气有啼，悲情感染着一个监舍又一个监舍，哭声一片，因为听者与诉者有共同语言。哭吧，不要劝解，让他们哭个痛快，泪水有利于他们的觉醒。管理员吴浩然说，这是一种宣泄，宣泄是一种释放，一个人的心理压力缓解释放出来，会影响带动许多人乃至全监舍，而健康的心理调节也是罪犯出狱后恢复常人生活融入社会的重要准备。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时地回想过去。敲打我窗，

北京时间22点整。